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又有咩错咧？即系卖广告唔有错啊？ 卖咩广告？ 即系呢个人民诶，答错咗，人民超市广告杂志啊！ 人民 超市广告杂志 ，OK， 即系人民就留翻俾阿强姐啊，系咪先？啊，呢排好似冇咁登，呢排好似冇咁登，系 突然间唔做灯神啊？ 系啊，即系 神降级咗做普通人， 系做翻个人啊，做翻个人咪好咯？又呢排善心好咗， 系咩？ 系啊，咁样又搞啲咩嘢？咩轮椅送啲轮椅俾啲有需要人、啊？ 咦，轮椅俾啲有需要 人？系啊系啊系啊，你冇有夹啊？其实嗱，我觉得呢样非常之好嘅，非常之好嘅。咁啊，其实战男都可以放下话嘅，即系送啲乜有啲乜嘢有需要嘅，即系唔系送康能俾人嘅，系咪先咁啊？譬如有啲特别嘅要，总之系要死人冧楼啦，好卵惨啊！唔好理。唔好理香港又好，其實國際都好啊，大陸都好啊，其實某程度可以做下，即係積少成多啊嘛，有時係咪先啊？乜呢啲就唔希望發生嘅、即係一定一去到要救咧，我就覺得真好撚殘忍嘅。你嗰發生嗰啲事就啊，我希望冇啦。咁如果有啦，我都想取下雞。咁當然有時可以啲網友有興趣一齊玩嘅話，或者再啊又唔會捐得多嘅咁樣。咁啊，不如留意下我 Facebook 啊，或者。我嘅微信啦，咁因為咧而家咧，我個網頁嗰度咧，就因為咧早期啊，我發覺點解啊，我個首頁同我嘅內頁咧，即係內頁戰男嗰個內頁咧，嗰、那個瀏覽人數係非常之唔同嘅。 你個首頁同 首頁就係戰 man dot 戰 man dot off 嘛，啊，咁個副戰男俱樂部嗰個咧就係戰 man dot off 斜洞addo 嘅嘛。內頁 哦，嚇、okay、 咁咧，我發覺內頁咧係多過 咁咪即係啲人直接去內頁 係啦，直接入去我嘅內頁度 傳咗個書簽咁解 係啦，咁樣當然冇辦法啦，咁即係會變咗點樣？變咗我有啲公告啊，甚至廣告啊，即係人民超市啊嗰啲、都佢都睇唔到嘅，所以甚至佢哋聯絡我啊。佢哋都聯絡唔到嘅，原來咁樣有個網友同我講嘅，佢我都係㗎，我都係。因為咧好簡單，因為你喺 Google 咧， 你有條 link 喺出邊，唔係喺左邊噶嘛，你可以去翻首頁。 冇啊冇啊，佢就係淨係要過一頁啊，即係要過一頁啫。 你過一頁你都有個 冇噶冇噶冇噶冇噶冇噶 冇噶 冇噶，淨係得一頁，淨係過一頁嘅啫。咁、就因為好簡單啫嘛。 過一頁加班咯。 因為如果你去咗，如果你喺 Google 揾我，咁即係因為嗰個太流量太大啊，咁、我首頁一出咧就出嗰個 Archive 啦，即係最頭嗰個就唔係 Gmail.org。咁咧，所以咧我所以啲公告啊，聯絡我嘅方法啊，我完全係出唔到嘅，甚至特別節目咧，佢哋都睇唔到嘅。咁有見及此啦。咁節目出街嗰頭咧，應該係上個集就應該係已經有咗噶啦，我就加翻幾條 link。喺翻嗰個 Archive 嗰度，咁樣希望有啲網友譬如想聯絡下我啊，咩都得噶，加我 Facebook 啊，加我微信啊，咁樣乜都得嘅，咁樣或者想攞我嘅 email 啊，都可以嘅，咁當然啦，我係睇提啲網友先，盡量如果加我咧，最好就加 Facebook 啦，因為加微信咧，因為微信有時我都要我嚟買做下生意啦，即係買下咖啡啦，咁希望嗰啲人咧就幫因為微信有限額啦，咁 Facebook 都有咁 Facebook 都會 唔係 Facebook page 咪冇咯，你開 我有 Facebook page 噶嘛，係咯， 你 咁就盡量啦，因為甚至乎我貼嘢咧，其實都係貼 Facebook 多啲噶，因為有啲咧，喂好啦，撲街啊，我終於發覺咧，原來我有時咧，我貼咗啲嘢咧，你哋我係睇到嘅，我貼咗咯，原來你哋係睇唔揾到噶， 微信 係啊， 唔係話 係啊。淨係我睇到㗎，因為點解我會知道呢，因為我有另外一個微信係有我自己嘅。咁樣我又試過用我嗰個另外一個微信呢去睇返我自己啲嘢呢，我貼嗰啲人睇唔到㗎，有啲。 唔得意㗎。 例如係咩呢，即係一講緊民主啊，一講緊習近平啊，咁樣呢就自然咩啦。 咁但係咧，我 Facebook 啊齊曬噶嘛，甚至附有時候啲 Facebook 有啲片我都貼上去嘅，咁微信我都冇嘅。即係其實join 我 Facebook 咧就會方便好多嘅。啊，但當然啦，join 我 Facebook 咧，咁我星期六日或者我翻咗嚟深圳咧，咁我就未必一下翻場睇啦，一翻場都頗為麻撚煩㗎嘛，係咪先？咁我就未必成日睇到，但係我一樣要覆翻嚟，我翻到嚟香港係咪？咁如果盡量就加我 Facebook 啦。如果買咖啡啊，買其他產品嘅啊咩解酒丸啊咁嗰啲，你咪你都可以join我微信啦咁樣。咁其實 Facebook 都可以買嘅，但係我就覺得，如果 join Facebook 咧，我就有幾日唔喺香港嗰時候咧，你就會我覺得冇人覆你啊。咁你又覺得麻煩咯。咁睇下買嘢定係想。留喇叭我資訊咯，我冇乜其他古靈精怪，即係嗰啲戰艦嘅資訊擺喺度嘅，因為話曬都係一個公開平台咧，咁我都係講下我對個新聞意見啊，或者有時有啲爛 get 啊，咁啊講下啦，你太太都係啦，你太太都睇我爛 get 啫嘛，係啊，而家大家都知啦，跟住連同我個微信，咁樣係俾一啲。國內嘅朋友即係資訊唔發達嗰啲咧，其實好多人睇嘅，睇喺大陸好多人睇嘅，但係佢唔敢 like 嘅，佢哋唔敢 like 嘅。但係我已經知道，哎呀，你成日貼埋啲咁嘅嘢嘅，咁樣有啲女網友咧，即係嗰啲小姐咧都會同佢講，啊，你成日貼埋啲咁嘅嘢㗎，我話係啊，你唔中意咪 delete 佢咯，咁樣佢話唔好，咁咪起碼有得睇下。咁當然佢唔知道我乜嘢，我寫啲廣東話字嚟㗎嘛，但係佢又睇我啲內容咯。咁其實都有人睇下嘅，咁我會更加。咁當然啦，我會篩選啦。有啲明撚知，屌你都輪唔到啊！一講而家陶謹申呢次咁，都唔撚使啦，屌你咯，唔撚使出啦，真係唔撚使出啦。就算我睇電視咧，都 cut 啦，都 cut 啦，都 cut 啦。咁啊，即係睇無線啫嚇，咁都 cut 啦。咁啊，即係咁樣啦。你哋想 join 我嘅 Facebook 啊，同埋微信都有方法嘅。電郵就少啲，因為其實我就好撚懶嘅，我就唔係點睇電郵嘅。咁其實就盡量少啲啦，因為咁仲有啲千祈唔好真係問埋我啲牛哥啊，我又沉撚咗船啦，咁樣嗰啲咧，你唔好問我，即係如果我係識解答呢啲咁嘅愛情問題咧，咁我就唔使出嚟嫖啦。喂，我係仲俾呢條閪嘅人嚟嘅，話聲咧，我更加唔撚窒息㗎。而家同我講 love，make 加個 make 字我就識，你淨係講 love 咧，我真係完全唔識講嘅，即係好撚簡單啫嘛。如果我你話我雙重標準又好，我唔雙重標準都好。嗱，我係一個好奇怪嘅自我推翻我自己講過嘢嘅人嚟嘅。其實當然覺得話，阿牛哥你話節目唔講大話嘅，係啊，我冇講大話。但我呢一個咧，我成日兩面都講嘅。即係例如你問我，我對一個性工作者又好，對一個邪骨技師都好，我中意咗佢。我想同佢拍拖好唔好？如果你問我呢個咁嘅問題咧。咁我就要分兩種層面啦。如果你公開問我咧，我唔使問噶啦，我一定咁答噶啦。愛是最大權利，冇人可以阻止到你去中意任何一個人。OK， 但如果你私下問我咧，同一件事，我就中意住一個小姐啊，同埋一個邪骨技師啊，咁樣我應該點咧？我諗清楚好啊！屌你，去閉眼窒信啦！嗱，我一定係呢個雙重標準嘅。我話嗱，呢個其實唔係大話嚟，我 係雙重標準嘅。咁你諗清楚係好正常啫。 但係如果你公開問我，我唔會佢諗清楚噶嘛。愛是最大權利，因為最撚窒大嘅，即係你都睇下我自己。 咁你諗下，愛係咪最大權利呢句説話啱唔啱咯？ 咁啊係咯，係咯，係咯。咁所以我都有時雙重標準嘅，但我都係喺我嚟講呢個唔係大話嚟㗎，因為我只係對唔同嘅環境，我作出唔同嘅改變啫。等於，如果喺呢一度，喺深圳呢一度，有個人有個公安真嚟問我，你支唔支持習近平？我老虎蟹都話支持啦。但如果我去行緊啲遊行啊，咩集會啊，你就嚟啦，你知啦，啲集會啊，你問我，我梗係反對呢條契弟，喂。真係好明白㗎話聲呢，所以呢啲唔係大話嚟㗎，記住啊，係我一個唔同立場，即係唔同時候表述嘅立場，但係當然啦，你真係其實盡量一少啲問我，就最好唔好問啦，牛哥我鍾意咗條女啦，咁樣點我真係唔識答你㗎，我真 係試下問囉。 你試下問我啫，即係坦白講啦，即係剛剛咪都有講過雜誌啊，咁樣其實即係你可聽可唔聽啊，咁我講少少對呢一種網友呢一類型嘅網友啦，個睇法啦。嗱，首先我好高興嘅，佢信任你先會問你，係真係佢覺得阿牛哥好信任，或者佢可能覺得我呢方面叻，呢個我唔知點解㗎，因為我真係唔識談情說愛嘅。 啊，咁佢信任你嗰先先會問你嘅啫。但我成日覺得佢一個呢類型嘅朋友啦，佢一個好大嘅問題，其實佢係知道自己要唔要噶啦，其實。 系，佢只不过想多个人支持佢。 佢系啦，佢要一个人支持你，而唔系要你要一个人去反对你。即系我一反对你，你就会觉得唔开心噶啦。但系你系因为我讲我支持你，但系你私下问我，我一定反，我一定反对你嘅。啊，就等于一样嘅啫。即系你哋有唔知啦。你有时打开电视机都系睇啲财经嗰啲，财经嗰啲 财演嗰啲啊， 财演嗰啲啦咁样。咁你咁嗰条嗰日打电话去。同个譬如同阿耀尊咁讲，8282，买唔买得过？咁阿耀尊答唔答你8282买唔买得过咧？都唔关阿耀尊事噶。其实8282买唔买得过就系你自己本身，中唔中意？就算阿耀尊到时话8282唔好卖啦咁样，喂，其实你会否定佢嘅，你都再走去买8282嘅。吓，但系如果阿耀尊话8282抵买啊！咁你只係增強你嘅信心，或者到時你輸咗，你有得賴嘅，真係嘅。即係其實你自己本身你知已經有一個答案嘅。我舉個一個例俾你聽啊，好耐好耐好耐好耐，我以前節目都講過，呢個係一個我成日都同啲網友講嘅例子嚟嘅。咁我再講，我再講，好似第三次講啦。曾經有個網友咁去一間邪骨場，就係我成日講個金都啦。OK， 去金都就認識咗一個技師，咁又有料你啦，後屘我沉咗啦，咁啊直情係好明顯我沉咗啦，牛哥，有咩解決方法啊？咁我就同佢講，好簡單啫，俾個 number 我，我就喺節目裏面公開呢條女個 number， 等所有網友佢親金逼嘅，屌你都揾佢，即係坦白講，你揾得佢，即係呢個網友中意得，咁呢個技師都。應該幾好㗎啦，應該有啦。咁其他網友都鍾意嘅。咁講真，你又溝緊佢，咁可能有其他網友都溝佢㗎嘛。即係我話我公開佢，咁多等多啲人幫襯佢，你就會打消呢個念頭㗎啦。我教咗佢呢個方法之後呢，我真係問佢好唔好啦。問咗之後，佢係從來冇揾過我啦。佢即係我一教佢方法係咁樣，你就自然死㗎啦，乖得㗎啦。佢就冇揾過我啦。佢係以後都冇揾過我啦。我仲想走， 因為你完全否定佢。 係啊，我唔係否定你，我話有方法令到佢更加萬人枕啫。咁你就已經唔好啦，牛哥。咁你自己心裏諗啲乜嘢，我自己知啦。咁最衰就係我講咗同佢喺嗰陣 QQ 嚟㗎，仲有 QQ 年代嚟㗎。我同佢講咗呢個方法之後，佢就拉黑咗我啦。 咪咯，因為你完全同佢想做嘅嘢對立。 啊，因為佢希望我。牛哥讲爱是最大权利啊嘛，即系我系唔会，因为私下同我讲你死等紧噶嘛，你试下你就 Facebook 啊咁样公开问我，我紧公开答你，爱是最大权利嘅，唔使问噶啦，如果你谂系咪先咁样咁样，其实所以咧有时都网友要体谅下我，都话成一个主持人嚟噶嘛，都讲大爱包容噶嘛，我话点可以兜口兜面公开问我，我否决你咧？ 咁佢如果觉得真系爱是最大权利嘅，佢就唔应该介意噶嘛， 佢要你肯定啊，佢要你肯定啊，佢唔肯定嘅人，佢唔会要你，即系你话佢冇啦，咁佢都唔会啊，佢要撞板，撞晒板，就算真系撞咗板，佢都唔介意，佢前天撞板，其實撞緊板嘅，即係如果佢譬如係一個佢點緊你嗰條女點緊你，你一定係撞板嘅。但係你點樣佢要點樣解釋，佢都要試一試，佢唔撞板唔知，所以其實網友你問其實冇用嘅，其實唔係問我，係問你自己嘅啫。即係你其實唔需要問人。 另外一個角度睇咯，你可唔可以即係令到佢撞板都撞得唔好咁傷咯？ 係好難講啦，呢樣就真係。即係講真，嗰啲女係坦白講啦，嗰啲女仔不斷衰索㗎嘛，係咪先？咁樣錢佢就其實為乜啫？為錢啫嘛。咁如果佢同你一齊，佢當然希望你揾翻佢自己起碼所有嘅錢啦。而且你諗你自己嗰份你嗰份人工夠唔夠佢而家嗰份人工先？佢如果唔做佢嗰行賣家食井水，對付對你當然係好啦，佢肯㗎嘛好啦。但係佢個損失係比你更加大㗎喎。 係啊。 係咪先， 即係佢係成個人嘅收入嚟㗎喎。 係啊，佢個收入係好可觀㗎。我唔係講緊啲小姐啊，我係講緊啲技師啊。 都皮靚兩皮一個月㗎我睇。 我 你聽過上個禮拜嗰集你就知㗎喇、嗯、上個禮拜嗰集未錄，一陣間錄，我要講少少我啲歧視嘅，但係呢集係講個雜誌，我唔講嘅啫。 Okay, okay? 即係調轉嘅， 調轉咗嘅，意思就調轉咗嘅、啊、因為其實有嘅理由嘅，有嘅理由嘅，因為哎呀，其實你聽過上個禮拜嗰個節目我會講嘅，即係未錄啫。咁呢度講完啦，都係講翻啲廣告啦咁樣。都係啦。如果你要買我嘅以前嘅節目，咁、我有啲前期嘅節目嘅，就分三種嘅啫。咁、都係一隻 USB 手指㗎啦。咁、我分呢、我而家做咗節目應該有十年啦，冇十年八年啦，九年啦，九年以上啦。咁、我就將三年咧、就斬件。咁、咧最後嗰即係最前嗰三年咧，我就賣三嚿水。跟住即係三四嚿啦，我唔知啦，我唔好記得啊、不過可能可以睇下嘅。因為你知我好唔係嘅，唔係咁多人買，你唔好以為我發達啦。哇！你隻 USB 手指六兜嘢賣，六兜嘢要你加呢啲節目落去。賣成千銀屌你，咁你咪好得賺好多。我話俾你聽，基本上唔會係好撚多人買咁耐，我唔見過我有啲乜嘢人買得咁過。話俾你聽，咁、其實係分咧，2013年至2017年，2010年至2017年，同埋2007年至2017年三種嘅。 2007年咁即係12年啦。 都係啦，咁我唔知啦，你知啦。咁咧就其實咧就最少個。2013年至2017年呢、就係、是、賣300至490。你一任你俾嘅啫 ,300 至490任你俾嘅啫。咁、2010年至2017年呢就500至999。OK? 咁如果你俾買2007年至2017年10年啦嘅、節目呢就1000蚊啦。咁、你當然可以俾2000啦，咁我呢個我唔理你嘅。咁我全部都會入曬個連埋而家最新嗰啲啦。咁我都會入曬喺個 USB 度，咁樣你就到時就可以聽㗎啦。咁、如果譬如呢 USB 壞咗啊，你同我講返啊，我啊以物換物。 Okay. 真係其實係咁簡單啫。咁第二樣嘢啦，咁當然係小弟引以為傲嘅，唔係引以為傲啦，小弟引以為打飛機嘅個東西啦，係咩啊？梗係我邊大作啦，係咪先？ 屌 ！OK 我話 唱小書啊， 係啦，我邊唱曬，我係曾經何時係香港嘅暢銷書嚟㗎、喂大佬我真係叻撚過黃雍文好撚多啊黃雍文未試過㗎咁耐我冇一個朋友包括何故呢啲咁撚咁嘅咁嘅柒人啦、我都 friend 咁講喂佢冇一本可以去到㗎係我可以去到㗎啫咁樣咁其實呢啲書呢因為賣咗有幾年啦咁出係公開賣嘅其實出面其實應該唔會有好多㗎啦、我估出面唔會有十本係放緊但我自己呢本身呢就收購咗三十幾本喺屋企咁當然收埋咗佢啦咁諗住慢慢過嚟買嘅咁嗰啲呢就90蚊本90蚊本咁當然啦其實賣賣78嘅啫點解90蚊本呢因為我包郵嘅、 okay. 包郵嘅因為你簽名咪簽啦可以真係買得過㗎即係起碼攞我簽名嘛但當然我唔會覺得會好多人買啦因為三十本其實上年都係三十幾本㗎、年年買一兩本㗎嘛我喺我自己嗰度買一兩本咁樣咁三十本我咁夠我買15年㗎啦所以我唔驚㗎所以我應該有㗎當我賣曬冇得打飛機呢我先考慮再寫啦當我冇飛機打啦賣曬啦咦冇飛機打喎咁我屌你我先再寫啦咁第三個廣告啦咁就係最得起啦咁樣、 okay. 真係要講呀最得起我唔係全香港最平嘅，唔係最平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自己80蚊一盒咁樣一盒就我嚟解酒咯，亦都唔好以為真係好解酒解得好掂，佢只係令你飲完酒之後，第二食咗之後第二朝唔會頭痛，唔會胃痛嘅啫，咁你第二而且亦都唔係全香港最平嘅，因為點解咧？我唔係幫批發攞嘅，因為我冇牌，我唔可以去批發攞，我係幫一間空少介紹俾我嘅藥店 藥房 係啦。咁人哋嘅藥房呢就平俾我咁人哋嘅藥房都賺呀平咗俾我咁我就佢我攞咗呢一件嘢咁樣佢平俾我嘅我就加賺少少攞返出嚟買嘅啫咁當然出面有啲地方一定會平過我嘅一定會平過我嘅咁你鍾意可以幫襯啦唔幫襯我都冇所謂嘅咁其實我會覺得佢係要食咗之後唔醉其實唔係好可靠但你食完之後呢 食咗之後咧，你飲完之後唔頭痛啦、啊， 宿醉冇咁辛苦， 係啊，宿醉冇咁辛苦咧，佢係有效嘅、嗯 okay? 即係起碼你第日翻到工，但係應該個人運魄都唔齊㗎啦。 係啦，咁樣你運魄齊嘅，醒啊，好舒服嘅，啊，咁樣就其實你咁多嘢你唔好走我，你可以自己價出面買啦，咁樣窮我都唔介意嘅，因為我始終都係喂我唔係賣好多嘅啫嘛，而且唔係賺得多，我冇乜所謂。咁第二最後一樣嘅。就係、是、神山虎啦，咁、神山虎就其實嗱有呢個就俾啲未買過嘅網友或者唔知道係乜撚嘢嚟嘅，有啲新網友唔知咩神山虎乜撚嘢嚟噶，咁、神山虎咧係一隻壯陽咖啡，咁佢寫佢自己寫咋，即係我呢個頭盔我一定要戴住嘅，佢自己寫係純天然嘅，係、無西藥嘅，嗱佢寫 ，OK， 佢寫，咁係一隻馬來西亞產品，係啦，咁其實馬來西亞就好多呢啲。咁嘅壯陽嘅草藥咖啡嘅，因為佢哋有啲油長咖啡啊咁樣，咁、主要成分咧就分三種嘢，馬卡、東格亞尼同埋瓜拿納。咁、其實三種嘢咧都有佢個好處喺度嘅，咁當然佢有副作用啦，我都會講翻俾你聽緊間嚇。佢哋個馬卡咧就擴充血管，咁點解擴充血管有用咧？其實主要成分都係馬卡，因為擴充血管咧，你個嘢知我哋條脹噶啦，海綿體嚟噶嘛。啊！擴充咗血管，咁如果你咁你血管咧，咪好多血會流落個海綿體度咯。咁、你個海綿體咪更加硬咯，就某程度會更加長添。啊，比例上，咁你硬咗長咗，你自然耐咗噶啦，係先自然勁咗噶啦。咁其實呢個就是通血管，但係通血管有一個唔好處咧，就係如果你第一次飲，第一次或者係第二次飲咧，因為其實你嘅血管一路都係好處於一個好普通狀態，或者可能你知我哋而家香港人㗎啦，食嘢食到真係好，即係好唔健康㗎嘛。血管我哋會可能有好多油脂積聚咗喺度㗎嘛。佢、幫你通嘅時候咧，將我哋你血管嘅時候咧，你會唔習慣，你可能會痛嘅。即係可能係啲手部啊、腳部啊、頭啊，啲、人體嘅末端啦、你係會痛嘅，因為佢擴張咗你血管，咁、你就會令到你唔習慣就人體就係咁樣㗎啦。尤其是腦啊，一唔習慣咧就痛噶啦，咁、所以係會有啲陣痛嘅，咁你其實捱過咗咧就冇問題噶啦。咁、第二樣嘢佢唔好就係佢胃痛啊。所以咧我建議咧，你哋食之前咧兩個鐘頭之前飲兩個鐘頭之前咧就食少少嘢啦，就唔好太飽， 唔好空肚飲， 佢建議咧空肚飲嘅，佢建議空肚飲嘅，空肚飲其實係更加好嘅，我係強調嘅，但係空肚飲佢一定會好多時胃痛咯。咁、當然係有啲人唔胃痛嘅、 我唔冇事囉， 你冇事啦，咁我就胃痛嘅，我有幾個網友都胃痛嘅，痛幾日添，幾多恐怖啊，咁所以我就建議你哋食少少嘢，隔兩個鐘頭之後你先至飲啦。 咪你話嗰啲乜鬼嘢手腳痛我都冇㗎，只不過係頭一兩三次，可能一兩次啦，飲嗰陣係會好似飲醉，唔係好似飲醉酒，係好似飲完酒之後咧，塊面紅曬，係啦，好亢奮啊，會紅啊，會面紅耳熱啊。 呢個係最普通的。 會有少少心跳快咗啊，咁樣咯。咁但係其實即係飲完兩三次之後， 耐咗你習慣咗咩？一習慣咗你唔會㗎啦。咁樣第二種就叫做東格亞尼啦。東格亞尼係乜嘢嚟嘅咧？東格亞尼其實等於維他命 C 咯。係補充體力嘅草藥嚟嘅。佢係好唔知維他命 C 佢嘅 energy 嘅幾多倍？咁呢一種嘅補充你體力，即係你 fit 啲啦，咁你做外間又會好啲啦，係咪先？但佢一個唔好處咧，就係東格亞尼咧係唔可以同我哋中國嘅茶葉溝嚟飲嘅，溝嚟飲，因為佢中和咗嘅， 抵消咗。 因為好簡單咧，即係你食維他命丸、維他命 C 嘅藥丸，佢都唔建議你飲中國嘅茶嘅，因為中國嘅茶係可以中和咗維他命 C， 咁樣，所以咧你哋飲嘅時候咧，即係飲神山虎嘅時候咧，就你要注意啦。其實你飲茶都可以飲神山虎嘅，但係佢只係中和咗三隻草藥裏面嘅其中一種就是東格亞尼。咁譬如你覺得自己係睇得好嘅，唔需要飲維他命 C 去對付去嘅話，咁你飲中國茶奶茶中國茶係冇所謂嘅，檸茶都冇所謂嘅。OK， 但係如果譬如你都想有啲精力好啲啊，或者有維他命 C 多啲咧。咁你就要最好就唔好飲茶啦、即係包括奶茶、檸茶、中國茶 ,ok? 咁第三種就叫瓜拿納啦、瓜拿納係乜嘢嚟嘅呢？瓜拿納呢其實就係可可類嘅佢可可嘅天然嘅可可係普通嘅可可嘅三倍，一隻瓜拿納。 咁瓜拿拿一個可可嚟噶嘛，果可可係提神噶嘛， 嗯， 啊，同埋有催情作用啦，成日都講啦，飲因為有人話飲咖啡有催情作用噶嘛，嗯，就因為可可啊嘛，咁佢係可可嘅三倍， 嗯， 咁佢真係證明佢係會比即係你感覺上你即係對到住到個性啊性感覺啊會增強啲增快啲咧，其實某程度飲瓜拿拿就可以啦。咁， 嗯， 其實呢三隻草藥加埋一齊咧，就沖整個一隻咖啡。嗱， 嗯， 點解係一隻咖啡咧？就因為佢嘅東格亞尼係好撚疾苦 嘅。咁，嗯，所以順便就 所以就揾啲咖啡嚟呃鳩你哋啦。誒，即係苦唔係因為東格亞尼，係， 嗯， 啲咖啡啫。 你覺得易入口？ 係啦，個情況就係好似你飲減肥茶一樣。 嗯， 減肥茶嗰隻草藥咧，其實好撚澀嘅。 嗯， 啊，但係咁啊，將佢放落茶葉度啦。啊，咁你咪覺得係茶葉結啫，啊茶飲慣茶噶嘛，就係咁樣嘅啫。咁， 嗯， 其實坦白講啦，即係我做生意還做生意，真係好撚苦。 嗯， 即係第一次飲咧係唔撚慣嘅，即係飲當然咧，乜嘢都係講習慣嘅嚇。咁，啊， 我又覺得 OK 嘅，唔難飲先咯。 其實我第一次飲，我覺得好撚難飲嘅。 我又唔覺得。 而我而家習慣咗，我梗係冇問題啦，習慣咗冇問題啦。啊，開頭飲我真係覺得好撚難飲。咁其實飲用嘅方法啦。 嗯， 咁如果譬如我哋即係我遇到一個最大嘅困難就係，是，其實因為佢唔係西藥嚟㗎，因為佢表面寫咗唔係西藥啦，咁，嗯，我都相信佢唔係嘅，因為點解呢，佢因為西藥就15分鐘就會有效㗎嘛， 嗯， 但佢係一隻草藥呢，因為中啲草藥呢佢就唔係可以保證到你15分鐘即刻有效， 嗯， 就睇你唔同人嘅體質啦， 嗯， 即係我呢是要我要飲咗之後半個鐘頭至兩個鐘頭我就有效㗎喇， 嗯， 我就喺24小時之內就冇效嘅， 嗯， 飲完之後24小時之內冇效嘅， 嗯， 有啲網友係飲完之後差唔多成24小時即係20個小時之後先至有效嘅，咁， 嗯， 佢就一樣我 over 一日，嗯，over 一日嘅，好似阿碌你都唔係啦， 嗯， 你 我咪半個鐘到 又有效，但你就 over 日幾㗎嘛， 維持兩日囉， 我呢維持兩日囉，所以呢我唔可以俾一個即係我唔可以好肯定話你點飲法， 嗯， 做過之前幾個鐘頭飲， 嗯， 會好啲。我唔可以俾個好確實嘅俾你，但我有個方法就可以補充呢個漏洞嘅，就因為咧呢隻草藥咧點都有24小時嘅或者20小時嘅， 嗯， 啊咁你喺做之前嘅一日， 嗯， 飲咗包先， 嗯， 因為佢唔建議你飲兩包㗎， 嗯， 啊一日飲一包先，咁嗰日咪唔做咯，你咪攤下自己。幾時會有反應咯？其實好簡單，你眼紅耳熱心跳就有反應噶啦。啊，咁到時第二日你再喺做之前嘅兩個鐘頭或者半個鐘頭，咪再飲次咯。 嗯， 咁咪可以 cover 成個療程咯。 嗯， 即係成個運作咯。咁當然話，哇！你每次隔一次都飲兩包啊！你冇撚法，唔係一定嘅。等你知道咗你自己嘅時間。可能是半個鐘頭啦，兩個鐘頭或者四個鐘頭或者二十幾個鐘頭之後，你咪預翻嗰個時間飲一包咪算咯， 預翻個醖釀期。 係啦，你嗰個緩衝期咁，嗯，樣。 第一次係咯，即係揾下個緩衝期幾 耐啫嘛。咁提一兩次啦。咁我即係如果你話要好確實俾個時間，我真係俾唔到你，嗯，我真係俾，因為他太揾混亂 了。個人唔同。 即係我上個幾個禮拜講過，長毛咪一樣啫嘛。 嗯。 啊，飲撚完之後，佢落嚟話：，屌你冇撚料到嘅。 嗯。 跟住同我飲完酒上翻去，哇！跟住第二日嗰個講法已經唔撚到曬啦。即係其實時間我真係掌握唔到， 嗯， 因為長毛文嗰次成四個鐘頭噶啦， 嗯， 四個鐘頭噶啦，咁即係話俾你，長毛文嘅體質咧就要六個鐘頭之後啦。 嗯。 咁如果同我就兩件事啦，我係。半個鐘頭至兩個鐘頭，就一定麻煩聲噶啦，嚇， 嗯， 咁，啊，希望就係呢個有要知啲啦。咁，嗯，呢一集嘅咁樣差唔多啦，廣告就啱啱賣完啦。咁呢一集咧，我就會擺埋喺我嘅戰南嗰個節目度啦， 嗯， 啊，就叫做應該叫戰南俱樂部人民超市2019，人民超市2019。咁，我順便擺埋個特別節目個嗰度噶啦，因為你知道我啲節目咧係年齡我就會cut 曬噶啦嘛，咁， 嗯， 但係呢啲廣告嘅嘢，我梗係擺翻喺特別節目，特別節目我係唔 cut 噶嘛，咁， 嗯， 啊，希望我有支持啦，亦都當然今日係冇乜淫賊嘢啦，冇乜淫賤嘢講啦，咁但係都希望你咪有打賞啦，當然啦，照夠買 USB 啦，買神山虎啦，買最得起啦，買書啦，買書好嘅，我就覺得，其實你啱啱講啊，嗱，我咧買書我係賺最少錢嘅， 嗯， 因為我係得嗰十 10% 版税嘅啫， 嗯， 即係78蚊咧，我係扎扎角白嘅啫。但係喺我打飛機嚟講咧， 嗰個 一買一本咧 最高啊！ 一買一本，我嗰個高潮就嚟嘅，對我做節目都好有幫助。哇！有本書，我就好撚滾嘅，好開心嘅。所以咧，即係。 始終係一件實物會流傳為一個歷史嘅證據嚟， 係歷史證據嚟。哇！屌你有咗多人有多個歷史見證啊！ 你零四興奮嗰啲寫咗上去，咁你屌可能真係過咗幾年就沉咗大海，咁你就你自己都未必揾得翻啊！ 係咯，咁而家你嗰本書就真係好亢奮嘅，話俾你聽，真係賺最少錢啊！但我最中意嘅，當然啦，神山虎嗰啲咧，梗係我哋作為戰男，梗係長期。要幫襯一啦，講真咁樣，因為你先至有一個 愉快嘅 經驗噶嘛，咪先？ 幸福生活 啊，咁樣我哋希望係咁嘅。啊，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唔知咯，唔知下個禮拜係咩啦。咁下個禮拜先再見啦，拜拜。 拜拜。